好，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偷生第三节。咁啊，公元487年嘅9月8日，公元前480年9月8日，咁啊，终于温泉关战役开打。咁我呢场战役打咗三日，我哋讲第一日嘅战况先，就会分嗰个陆路同埋水路嚟讲。咁啊，陆路就讲下佢哋先啊，波斯100万人。唔使讲嘅，一定系100万+嘅啦。即系根据希罗多德嘅100万+，现代讲就50万，都好紧要嘅啦，冇乜分别。咁啊，希腊人 哦 ，sorry， 佢完全谂住准备移民过去噶嘛。 我觉得系似旅游同埋大巡游多啲。阿切西斯做嘢系佢系咁样谂，呢个人吓、啊，即系当系一次大旅行，话俾全世界听我有几劲。他最重要就是要烧了雅典来报仇啫。其实他最重要就是咁样话俾人听，我好劲，有个下台阶咁多嘅啫。即系谂住佢可能系谂住我觉得吓，我觉得佢系不过系为咗话俾全世界听，我有咁劲，走过嚟欧洲兜一个圈，我系世界之王，满足一下自己嗰种欲望吓。 系 咁啊。 O.K. 多世界又系要称霸全世界嗰啲人啦， 系啊，即系话俾你听，我又好劲，因为佢老豆劲得滞啦嘛，已经系好劲噶咯，佢啲阿老豆啊祖佢祖父啊居鲁士嗰啲啊，佢要证明自己好犀利，但系佢走依一，佢估唔到走，佢谂住自己走依一转，系啲人个见到跪低，咁佢入到去烧咗雅典城，哎、我走啦，咁就算噶啦， 系。 系，所即系教训咗雅典，又教训咗斯巴达，佢唔系谂住殖民。我相信，即系佢系要去征服呢一班蛮人。佢嘅做法系，我系嚟御驾亲征，目的系要震慑你呢班蛮人，唔好再嚟我波斯嗰度搞阵。嗰种状态一模一样， okay. 因为吓、啊、即系等于中国嗰啲皇帝御驾亲征嗰种咁嘅心态。即系唔系我哋唔能够由斯巴达或者雅典人嗰种心态去谂佢，而系要由中国皇帝嗰种心态去谂佢。咁啊，帝王心态啊，目的系要吓窒你班咁嘅雅典佬啊，斯巴达希腊佬，因为你哋系一班蛮族。咁啊，到底呢班蛮族用几多人守住佢咧？当时就系根据记载有7000兵，凌加300斯巴达，即系7300， 就是个战狼300个啦。 就是战狼300个，其实如果大家就咁睇战狼三百咧，就会觉得啊，点解得咁少人噶？系咪佢里边有人有鬼啊？啊，有人收咗钱啊？咁啊，即系成个战狼三百系咁讲噶嘛？话当时斯巴达人收咗钱啊，有内奸嘛？其实就唔系嘅。咁啊，根据史实所讲咧，就系、是、当年系第公元系公元，当时系第74届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咁我哋讲过布林巴克运动会，大家都熟悉啦。古希腊当佢举行布林巴克嗰阵咧，系一定全世界都唔准打仗嘅。咁啊，就系一个咁低能嘅理由，所以净系俾得7000啫。 呢个咪 即系其他人？ 呢个咪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波斯打过去嘅原因咧？时间 亦都有可能，唔系根据后尾记载系佢哋都唔知嘅， 系咩？ 佢哋都唔知道，我打完温泉关之后有一段说话系讲咗，其实佢哋都唔知佢做乜，即系啲蛮人嘅风俗你嚟做乜咧？我系用我佢由头到尾系谂住我用100万兵去你嗰度走一趟，烧咗你个城，搞掂埋斯巴达，珍惜咧你班人，唔好再同我争黑海。 因为喺《战狼三》嗰套戏入边就讲到好有好多阴谋诡计，令到斯巴达唔出兵啊嘛，最后逼到个国自己带300个近身出去噶嘛要。 系，事实上就唔系，事实上就系、是，因为佢哋通常就喺夏天搞奥林匹克，其实奥林匹克每年都有一两个项目搞嘅，就系、 是、 因为当时夏天可能热得滞，啲人都唔想打仗，佢、 哦、 哋、 啊、 认为你有100万大军，你走过嚟夏天应该冇咁快打嘅，咁啊摆住7000兵喺度先咯，有乜嘢你行10日8日就会到噶啦，吓两三个月就会到噶啦，咁啊但即系即使打我哋喺呢度顶得住嘅，即系系啲好低能嘅谂法啊，即系唔使交 你嘛， 系咯，估唔到你真系打过嚟噶嘛，即系得而帝王嘅谂法就系我系咪到100万兵，我嚟到一定压死你， 系啊， 咁样讲 窝嚟噶嘛，大佬谂住系嗰阵时谂 系。 全面戰爭 好啦，咁 全面战争咯。咁啊，所以咧第一日就开拖啦。咁啊，当佢第一日开拖咧，咁我哋讲下，佢哋又摆个方阵啦吓，大家用呢个大盾护住啫。我哋讲下，我哋重复下当时希腊人全部都用斯巴达式样嘅方阵去做，佢哋咁有几犀利咧？个盔甲系70磅， 70磅系跟住连埋个盾，仲有把长枪， 系啦，长枪就8尺，个头盔就10磅， 啱唔啱？高过人3尺，哇，都好高啦，实八尺， 系 八尺差唔多。差不多人哋矮啲嘅司令去到都差不多八尺嗰啲矮司令，即系天花， 即系高过LeBron James 啦。大家谂下高过LeBron James 就明噶啦吓。咁啊个头盔就十磅，咁另外仲有一把3尺嘅短剑，嗰把短剑咪近身嗰阵抽嚟用， 系啊，埋身最后埋身战用咯。 系啊，依个咧就系佢哋通常嘅重盔甲打法。咁啊，波斯人就是。最强嗰队叫波斯嘅不死队 Immortal， 咁点解 Immortal 咧？并唔系话佢哋啊食咗药啊天下无敌打不死，而系话当佢有一个人死咗，即刻就会有另一个人去补充，永远都系编制系10000人。 系，咁有好多后卫兵喎、啊，应该有。 系，全部都系波斯嘅贵族啊等等。咁咧，佢哋主要咧就系用啲柳条编成嘅盾，即系你当藤盾啦。 系啊，藤盾嚟 嘅。咁个鳞甲啦，即系 pangar， 比较喺黄金嘅，即系外边有个袍嘅，但其实入边整住啲黄金嘅鳞甲或者 铜，都系铜甲嚟嘅，应该都系。 甲系鳞甲啦，即系方便啲喐。 一块鱼片咁样，嗰啲鱼鳞咁样，跟住之后咧就佢里边有几个窿咧，就织落去嗰、那个件衫度上面，咁啊做到即系即系少少保护嘅效果咯，但系又唔系好厚，唔系好厚身嘅，就挡到角咯，挡唔到刺咯，即系捅埋佢都挡唔到嘅。其实如果你但系你割嗰啲可以挡到嘅， 主要咧就系短矛， 系啦，短矛 弓箭同埋剑。点解咧？因为其实佢哋系比较擅长于用骑兵，佢哋系灵活啲嘅打法。咁於是佢，不過首先佢一定唔係用到不死隊。咁由於其實當時希臘人本身係對波斯人有好大嘅恐懼，因為自從愛奧尼亞嗰一對愛奧尼亞嗰一役死得太慘重，即係佢話佢一個波斯人能夠打低你三個希臘人係真嘅，因為當時佢哋係對住嗰班騎兵啊嘛，而依一次你哋係對住打真軍，即係着曬盔甲打真軍，咁啊 最強嘅斯巴達人啊，仲要係 係啦。咁啊喺打之前，其實薛西斯嗱有三句説話最出名啦。第一句就係、是、薛西斯啊同阿 Neoladus 講：你如果你肯退兵嘅話，我俾依個斯巴達大王你做啊，統治成個希臘如何？咁佢就话，Leonidas 就会就系咁话，你并唔明白人生嘅真谛系乜嘢，宁为希腊嘅自由战死，好过成为希腊嘅独裁者。 喂， 依吓， 咁成为独裁者唔系斯巴达人嘅一个理想嚟噶？ 唔系斯巴达人认为民族嘅自由，即系记住佢系荷马史诗入边每一个城邦嘅自由。是最重要的。咁我在国内做大王是一件事，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其他，即是成为城邦的独裁者。我在自己做山大王是得。 OK， 明白明白。即是君国主义对内而不是对外啊。 是啦。咁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摆一放低你的武器啊，咁结果佢就俾返佢投降。结果他给回他的一句说话就是 Come and take it 即是你来拿咯、 哦是啊、 咁然后呢那个使者呢就再凶他，咁你我们的箭可以、啊、遮天蔽日射过来，连日头日光都顶住你， 都遮住啊， 遮埋遮天蔽日，你是死梗的了。咁结果他们就有一个手下就说 Then we can fight in the shade，即是说我们可以在日光可以在这个阴影之下跟你打过，真的好了。即是大家可以知道究竟有几寸。但当时 斯巴达人。我讲多一点啊，斯巴达人当时被马其顿人轰了。马其顿又说想灭你的城，出了斯巴达人讲了著名的一个字的形容。 直接覆翻马其顿人，就系热翻。你记唔记得？ 记得，记得。If 系啊， 所以系好串噶，即系斯巴达人系咩都唔系唔怕死嘅。你几够胆你嚟？我嘅城邦嘅自由系最紧要嘅。佢就系咁谂，即系绝对嘅军国爱国主义。咁啊，佢咁即系当时阿薛西斯就大致最出名就依三句，走去串佢，俾佢串翻转头。呢时好嬲，佢话既然系咁啊，打啦咁。咁啊。佢今日个势都估唔到对方会打，咁佢一开头打咧就唔系用佢个不死队，而系用次等啲嘅米底人啊，即系普通精都系精锐噶啦，咁啊冲埋去同佢打，点知一打啊！如果大家睇 YouTube， 你见到啊吓，佢系有啲真人去扮斯巴达人打个相啊，咁佢不嬲打开咧，其实都系用大盾拱，但系呢一次佢哋拱一万人。拱埋去一万人嘅米底步兵打埋去第一波，竟然拱唔冧，反而俾佢吉死咗，打退咗。咁打退完之后就即刻换班啊！因为佢系七千人入边，可能有系得嘅1000人或者500人一队喺嗰个峡道嗰度企喺度嘛，咪即刻换班咯。于是。佢第二批人又嚟，又一队一拱拱埋嚟，又队走咗佢。 系啊， 唔停，遇事者唔停咁嚟。咁啊，咁完 会拱一次，拱一次厚啲，拱一次厚啲噶咯。 系啊，咁拱，但系佢哋唔系佢哋守住个峡道咪得咯。 啊系， 佢哋唔需要喐噶嘛。咁于是见你，我正面打唔低你，好射箭咁。点知一射箭咧，竟然就打唔穿佢哋嗰啲甲，因为嗱，其实点解？但系点解佢哋个盾系会咁重咧？有十。啊、有20磅重，因为其实是用木，入面是木，外面是铜。 嗱，咁又讲翻啦，佢个盾大概是1米或者 1.2 米宽嘅， 系 即系话三尺或者三尺，即系三尺宽到啦左右。咁啱好有成把遮咁大把嘅，咁外面咧蒙一层金属喺外面，跟住之后再入面仲有一块木头喺入边，即系块木头做垫底嘅。所以 实木 弓箭咧，你就打到块木，穿到块木皮，但系入唔到块木嘅，即系其实打佢会啜住咗嘅，其实 吓 个箭头。 所以基本 同埋以前啲箭头咧，就好多唔系用铁啦，即系好多人用铜啊或者用骨咧嚟做嘅啫嘛。所以其实嗰个箭头嘅穿透力系唔高嘅，基本上系你个盾牌一定遮晒嘅，挡晒嘅。 嗯， 系啦，你只要封得够密得噶啦，你嗰个所谓龟甲阵。 咁 其实好简单，都唔使龟甲阵嘅。佢哋咧只系咧踎低咗之后咧，个人已经挡晒所有箭噶啦，已经即系知道你贴边个范围射埋嚟，我向住嗰个位挡住咧，已经挡晒噶啦。其实 因为佢哋本身系一排排噶嘛，我前面嗰个顶住后边嗰个同我顶个后边，我后边嗰个同我顶后边，佢哋嗰排人咧，其实系一个。Eight people deep 嘅，即系八个人系为一行，即系每个人向后排有八行，咁八个人黐埋大约都系十零尺啦嘛，十零尺啦吓，咁都已经够噶啦，够顶噶啦。 咁同埋，咁不过唔好处就系同即系同罗马龟甲阵唔同，就系佢呢个龟甲阵就系唔识喐噶咯， 系好难喐，因为你嘅身上面系孭住咗80磅重嘅嘢， 同埋， 但系当你。 同埋要訓練嘅，如果有少個歸入陣嚟行咧，係要每個士兵都要知自己行幾多步，度曬步你先可以做到歸入陣行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就咁係圍咗圈之後係好難行。 係，所以佢哋嚇，我哋等陣再講。咁啊，當佢第箭雨一陣箭雨，嗒嗒嗒嗒嗒，結果竟射唔入，呢、這個大王就急啦。既然係咁啊，好用秘密部隊。於是就出咗佢嘅 Immortal， 佢个不死队出嚟。咁呢队不死队咧，个个着住件紫色衫，当时紫色即系紫色金丝衫有咁靓得咁靓。点知被最后嘅形容就系话，其实佢哋比米底人都唔系好得好多。结果两三下手势，点解会咁咧？其实最重要嘅两三下手势，就俾希腊同埋斯巴达军打低咗，打走咗。点解会咁？其实最重要并唔系话呢班人系唔打得，而系呢班人嘅装备根本唔系为咗对付你而呢啲重装步兵而设。系先天装备，首先因为佢哋嘅矛系短，对而希腊人嘅矛有8尺长，当佢唔喐嗰阵， 重枪嚟嘅一支， 系重枪八尺长，以后嘅马其顿系更加犀利啦，十几尺长唔使再讲。但系当你有八尺长嘅装备，当你冲埋去，你啲矛系顶唔住佢，唔够长，根本吉唔到。 系啊，跟住你已经 你用 死咗啦。 你系啊，咁啊，而当佢哋嘅步兵虽然你话孭住八十磅嘅，但系你系攻，你刺唔入佢啊嘛。 佢成个坦克嚟噶嘛，基本上就系、是。 佢根本系人形坦克，当佢咁啊，而且佢竟然有战术，咁啊打到咁上下咧，成班希腊兵啊，砰砰砰砰砰，后边有鼓有成噶嘛，啲人听住个鼓声，竟然向前行，一冲冲散咗佢个不死队，咁咪即刻又换防啦，又梗系有一万人，第二万人又第二个几百人又上嚟，结果希腊兵一见你上嚟，好，我哋又变调，竟然向后吞，当佢向后吞吞吞吞吞吞到佢哋个防守嗰个位嗰阵，突然间又向前再冲，咁你啲人就出不及防，喳喳喳喳喳，咁啊即刻又穿咗几个窿，御事者就喺度攻防互换，攻防互换。咁啊，阿薛西斯，佢当时形容咧，薛西斯原本坐喺佢嘅黄金大桥上面见，越睇就越咬牙切齿，有三次就企咗喺度，几乎跳咗落去个地嗰度，揾啲边啲友，你即同我打打打打打，但系都打唔入，吓、啊，非常之样衰。结果就由朝早打到下昼，呢一场战争咁就嚟日落就停咗啦。咁希腊人第一日，斯巴达人系死咗一两件啫。咁样就好啦，讲下海军啦。咁海军呢个情况又咁，我哋讲翻呢个九月八号朝头早，我哋上一节讲过啊，佢哋听到呢个波斯嘅大军吓。啊波斯的海军死了四百艘舰嗰阵，四月七号就数了翻去他哋嗰个 Atesium 啊，嗰个基地。如果大家看 YouTube 见到啊，那个基地。咁啊，但系当他哋去到那度嗰日夜晚，当他哋看到那日朝头早啊，朝头早微明嗰阵，突然间见到。哇！啊，见到对方的大军啊，终于见到了，原来八百艘舰嗰阵，佢哋吓个鼻哥窿都冇用。於是大家即刻喺度讲：，哇！敌人太多，我哋顶唔住，啊！即刻开军事会议啊！喺嗰日朝早，哇！喂，大佬，敌人太多，我哋顶唔住，不如我哋走咧咁。咁啊，嗰个统帅咧都冇出声啊。我都可以考虑下嘅咁啊。一讲完，咁啊，即系嗰日夜晚黄昏已经见到啊，大家都惊。咁啊，四月七号嘅夜晚。不过我哋睇下四月八号神再决定啦。咁讲，咁嗰个夜晚咧，阿地米斯托克利一听到，咁佢啲手下啲人就话：喂，搞唔掂喎！喂，睇佢个个衰样，唔敢打喎。不过船我哋出最多，人哋第一名揾我寻仇噶嘛。如果我哋唔打，会全连那啲城都烧埋喎，咁唔掂。 系啊， 咁阿地米斯托克利已经话，既然系咁，系啊，但系问题系。每个城邦一人一票喎、啊，大佬。如果我哋去开呢个大会议吓，咁、啊、退兵嗰班实系话要退嘅、啊，我哋咪好蚀张。咁啊，条友又话：，唔使惊，唔使惊，等我谂下办法。啱啱好，我出去同佢讲下道理。咁啊，谂住再去说服，用绝招去说服个统领。咁啊，当佢未去到嗰阵咧，突然间有人敲门、啊，原来咧就系、是、阿波利亚岛啊，即系佢哋而家驻扎紧个岛啊，嗰啲城主啊，一群城主走入嚟就话阿地米斯托克利，嗱、啊，我头先喺嗰个会议嗰地，我哋都有份出席，我见到大家都想走，不过大佬，你哋想走啫，我哋都估唔到对方咁多人嘅，我都想走，不过而家走唔切喎，可唔可以夹档同我顶住两日先啊？咁讲。等我哋啲人走晒，你哋咪走咯咁讲。咁讲咧，地米斯托克利咧就扮到，梗系扮到你都见到咁嘅势啦，好麻烦噶吓。咁啊，对方咧就拿咗三十泰伦嘅银俾佢，嗱，少少意思，我哋加埋嘅。我知你有办法嘅，其他人冇办法，你一定有办法。你喺雅典出名最多办法噶啦。即系大家可以知道点解人哋系特登揾佢俾钱佢，大家心照啊。即系我讲过啊，佢系一个 三十泰伦好多钱。 系我。 系我哋讲过，佢系一个贪财好色嘅人嚟噶嘛。咁不过佢系有办法。咁我既然系咁，好好好，我勉为其难，试下说唔说服到佢。咁于是说唔说服到统帅啦。咁于是走去搵个统帅啊。咁啊，当时佢上集讲过嗰个斯巴达统帅，就同个斯巴达统帅讲啦。我知道你的心都想走的了，但是呢大佬走了的话、啊、我即是不要说你温泉关的大王都不行了，我雅典又会死、啊、这个是我的、啊、雅典的议会呢就给了一笔钱我的，就说必要时就孝敬大家，这里五泰伦我给了你，你顶住单嘢先，顶两日顶两三日啫，你唔打就走，你就好样衰噶咯，唔好忘记，翻到斯巴达啲人吐你口水噶，系咪？你点都同我打两日咧，咁讲，但我都要同啲雅典啲人交代，咁啊，佢系生佢咁嗱，依笔系我雅典人出俾你嘅，咁就俾咗五泰伦佢，咁啊，于是到咗九月八号朝早又开大会嗰阵，咁啊，嗰个主帅就话好啦。我嘅决定就开拖同佢打仗啦，咁讲即刻有一个科林斯个海军大将就企起身话：主帅，你都见到而家乜鬼嘢料噶啦？对方八百艘船，我哋得二百几艘，点打？走咧，咁啊死都拗住就要走。咁啊，地米斯托克利话：唔好嬲，我同你出去倾下偈。大家唔好啦。啊！我哋出去，我同佢讲解一下，我做参谋啊嘛，呢啲嘢我做啊嘛。走到去嗰人同佢讲啊，嗱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留低嘅，吓、啊、波斯人俾你几多，一定唔够我俾你多三个泰伦，系我雅典人，系雅典议会俾钱我嚟疏通你嘅， 即系用钱， 你要咗佢啦。咁于是对方咧就话：系你讲得啱。城邦的自由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打。咁回到去就一阵海一阵盐池就打了。结果呢，於是他就借住这个名字，他就自己将个30个泰伦，他现在都是用个8个泰伦嘛。将剩下22个泰伦在自己度发了个财。 对 收得收得干干净净。嗱这个就是我讲的地米斯托克利是几狡猾。 哇这个成功的中介人啊。 呢个一个成功嘅中介人，于是就喺嗰个朝早佢就出发去打啦。